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走向我。家常读书时刻。第四节，现象学。海德格尔于1916年起受教于胡塞尔，即被卷入了现象学运动，并不久成为现象学运动的主导人之一，以至于胡塞尔曾说，现象学运动海德格尔与我而已。存在与时间一书，就是海德格尔仍处于现象学运动的中心时写的。他的第一次发表是在胡塞尔主编的现象学年鉴上，并提献给胡塞尔。此书不仅处处响着现象学的声音，而且有长长的第七节专论现象学。原本他准备在这本书中以现象学的观念为题，更详细地阐发他对现象学的理解和运用。不过这部分始终未以终稿形式出版。在同一时期，海德格尔以现象学的基本概念为题讲演，这些讲演后来亦成书出版。他那时候讲演，无论涉及神学还是哲学还是什么，总要与现象学勾挂在一起。无论海德格尔在20年代与胡塞尔合作的如何紧密，他提出的现象学一上来就与胡塞尔所提的有很大差距。胡塞尔现象学中他最不能接受的大概有两点。一是胡塞尔始终把先验还原与先验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而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不愿接受先验唯心论的立场。二是胡塞尔主张一切意义的终极源泉需在先验主观性中寻找，而海德格尔却拒绝接受一个与世界相脱离的主体。于是海德格尔一面声称原则上追随胡塞尔的现象学，一面又坚持有权修正和发展它，虽然这一修正发展以胡塞尔现象学为基础。这里的基础主要指的是胡塞尔较早的著作《逻辑研究》，而对较晚而且一般认为更为重要的《现象学观念》一书，海德格尔很少提到。从海德格尔这方面说，现象学一上来就和对存在的追问联系在一起，所以现象学主要的不是一家流派或某种哲学立场，而是一种方法概念。现象学关心的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而是哲学研究如何进行。如何进行呢？最著名的口号就是面向事情本身。从否定方面讲，这个口号意在排除不加反省偶然时来的各种哲学概念框架。这些框架原为探索事智而设，后来却硬结地阻碍了我们探入事智的眼光。但从建树方面来讲，如何方能面向事情本身呢？现象学指的是不是直觉一类的东西？这就涉及到现象学的内容。像通常一样，海德格尔对现象学做考察，更多的从现象学这个词及其可能的含蕴入手，而不很关注这种方法如何为某一个或某些个哲学家实际运用着。这种做法暗含着他所从事的现象学研究是从本真处着手，别人怎样从事与现象学的本质 到底没多大关系。现象学这个词很容易就分成两个组成部分，现象和学。我们先来捉摸现象。据海德格尔考证，我们现在通译为现象的希腊词 phainomenon 来自动词 phainesthai。 这个动词的意义是显现，让自身显现。那么相应的名词就是显现者，自我显现者。而这个动词本身又来自动词 phaino， 其意义为斜入光明中。而 phaino 的前缀 pha 指的就是光明、明亮者，能是某种东西在其中公开自身的场所。这样看起来，现象整体指的就是大白于天光之下的一切。希腊人有时干脆把现象与存在者并为一式。存在者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显现，有时他甚至恰恰显现为他所不是的东西，这时我们称之为显象（括弧 schein）。真正显现自身的是现象的最根本的含义，但是显象也从本质上包括在显现观念中。用歪曲的方式显现总还是一种显现，所以显象与单单外表不同。海德格尔有时区分来自希腊文的 phainomen 和本土德文的 erschein，用前者指显现，而后者仅仅指外表。这就给中文翻译带来了困难，因为这个希腊文与这个德文一样被译作现象，而且在通常讲法中，在其他哲学中，两者也确实不加区别。这类人为的区分在20年代海德格尔做了很多，其中有不少包括眼下所涉及的这一种后来都放弃了。我们展用现象来译 phainomen， 而用现象，这个象是那个相信的相的那个象，而用现象来译erschein，当然我们马上要问，如果存在者根本没有显现，哪来的外表呢？这恰是海德格尔要我们问的。无论如其本然也罢，不如其本然也罢，存在者总显现了。只有外表而不包含任何显现是不可能的。虽然现象不是且绝不会是现象意义上的显现，而现象只有根据某种东西的显现才是可能的。来自于存在时间第29页，刚才那个现象是相信的相那个相。例如标志、症候、象征都是现象的例子，它们虽然不直接有一个本身可以显现，但它们却指示着某种或真或不真的显现。这里并非没有深究的余地，不过海德格尔在这里的要旨在于否定把物自身 和纯现象完全隔绝开来的主张。康德由于没有分清现象和现象而陷于混乱。他忽而认为现象是经验直观的对象，即确确实实显现自身的东西，忽而又把现象理解为单纯现象，在它背后躲着始终不显现的东西。辨明了现象，下一部分是辨明 Logos。 上节已讲到 Logos， 以后还将多次谈到，所以眼下只能粗粗谈一下。 Logos 这个词有数不清的翻译法，其实也就有数不清的解释法，诸如理性、道、语言、判断、定义、根据、关系等等。海德格尔建议译 Logos 为 R-E-D-E， 就是言谈。这就要求我们弄清言谈是什么意思。据他的讲法， Logos 这种言谈指的是把在言谈中话题所涉及的东西公开出来，让人来看言谈之所及，而且是从言谈所及的东西本身来看。经过这样的解释，现象和 Logos 原本就有一种内在联系，两个词合在一起而成的现象学所指的于是就是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让它被看到。这句话来自于存在于时间第34页。显而易见，这也就等于说面向事情本身了，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现象学指的是研究方法。现象学这个名称并没有先把对象指称出来，所以与生物学或神学那类名称不同，在那里像生物、神这样的东西明确的就是这些学科的对象了。看起来凡是如存在者就其本身显现的那样展示存在者，这就是现象学。流俗见解确实这样看待现象学，这样的现象学却只还是形式上的现象学罢了。真正的现象学所要展示的现象与众不同，它依其本质就是展示活动的必然课题。这是什么呢？它显然，这句话下面来自于存在于时间第35页。首先和通常恰恰不显现，同首先和通常显现着的东西相对而掩蔽着，而同时又从本质上属于首先和通常显现着的东西，造就它们的意义与根据。这个在不同寻常的意义上掩蔽不露或富有落回遮盖之下的东西，或仅仅以伪装的方式显现的东西，却不是这种那种存在者，而是存在者的存在。我们已经知道，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会被遮盖得如此之甚，乃至存在问题几千年都被忘掉了。我们猜测，存在一定躲在存在者背后，所以才谈得上遮盖。不，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在现象学的现象背后，本质上就没什么东西。然而，应得成为现象的东西，仍可能掩蔽不露。恰恰因为现象首先和通常不是给予的， 所以才需要现象学。真正的现象即存在，要博而后得。可见，现象学讲的根本不是通常所谓的直觉，现象学本质上是批判的。现象学是要让存在显现，所以无论什么存在论，只要它以存在为指挥，它就非得通过现象学方法。存在与时间第37页说，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不仅如此，存在论除了让存在显现，也并无他法可把捉存在，所以现象学既是存在论。我们下一节即将看到，要开展存在论的工作，首先要建立基础存在论，即首先要让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显现。与之相应，现象学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存在。如前面提示过的，海德格尔的人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的现象学有很大不同。胡塞尔把先验还原一直推及日常自我，从而把它还原为不具世界性的先验主观性。海德格尔则坚持认为，这种还原既不必要也不可能。无论怎样还原，世界总是人的本质构成部分。这些主张强烈地体现在存在与时间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歧如此之深，乃至我怀疑海德格尔参与胡塞尔为首的现象学运动带着多少真诚。自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放弃了现象学这个术语。我们已知道，存在论也不提了。这些迹象令人猜测海德格尔放弃了现象学及现象学方法。从海氏1962年写给理查森的信以及他的讲座《我走向现象学的道路》可以看到，他与胡塞尔的基本分歧在于，他从一开始就认为现象学的最终现象是存在者的存在，而不是意象型意识或先验自我这类东西。他不再使用现象学这一术语，是想避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学使用同一种名称而引起混乱。而他本人则始终坚持着现象学，当然是他所理解的现象学。无论海德格尔与现象学运动的关系如何，他对现象问题的研究从未停顿过，且经历了大幅度的改变和加深。始终如一的则是，他所说的现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者，而是存在者的存在。现象归根到底是指。形而上学导论第67页说，威能者原始的升起而卓然自立。 PHAINESTHAI 这就是有一个世界显圣这样伟大意义上的现象。与这种现象相区别的是现成事物的寻常外观，人可共睹却不足道，这是海德格尔存在观现象观的枢要之一。非借此就无法理解何以虽面对存在者，存在却仍然可能不显现，何以存在者通常不昭示存在。寻常存在者坠入平庸的物件，不足昭示存在的真谛。在海德格尔看来， 希腊人所说的原始升起而卓然自立的 physis 表现出了存在与现象原始合一的境界。现象和存在，现象学和存在论在概念方面的结合，海德格尔早期就确定下来，存在显现的处所，他则在到处寻找。人、艺术作品、言辞都标识着这样的处所。同时，海德格尔越来越怀疑现象的本质来源本身会显现。然而，在现象的本源中有一种什么东西趋人而来，在这种东西里包藏着在场和在场者的双重体。这一双重体虽向来已宣示于人，其本身却掩蔽着。这样的现象过程已不能用概念语言表达清楚。海德格尔后来引入了天地人神这种讲法。借助这种讲法，他提出神虽然始终不可知，却借天穹敞开其未神。在讲演与论文集第二卷第七页，他说，神通过天穹而现象是一种展示，它让人看见那自我掩蔽者。不过它不是把掩蔽者从其掩蔽中揪出来给人看，相反，他只有把掩蔽者深护于其掩蔽中才得让人看。不可知的神就这样通过天穹开场而作为不可知者现象。现象学的基本方向一开始就提出来了，但还远远没有弄清现象到底是怎样现象的。我们将在真理篇第四节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